今天是我们第二次继续来用使徒行传来认识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啊。上礼拜我谈到一些内容啊，希望不要把大家搞糊涂了啊。但是真的是很重要，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特别这样的一个故事 story narrative 啊，要如何去解释？我们不只是效法它外在的啊这些啊形式。然后上礼拜也举了一些例子，今天还会再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从第二章开始，可是在第一章的最后啊，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请翻开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第一章。没有圣经也没关系哈，我来讲给各位听，或是两边的人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23节到26节啊，发生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他们要选取第12位使徒，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总共有12个门徒啊，12个使徒，有一位叫犹大，他背叛了耶稣啊，所以使徒就少了一位。他们希望能够还是有12位 twelve disciples， so they try to elect。 好，他们如何选第12个使徒啊？他们用一个抽签的方式啊，这在旧约里面曾经有过类似的方式。哦，所以他们从小两个人，第一人叫做巴撒巴，第二位叫做马提亚，所以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抽出了这样子的第12位使徒。各位觉得呢？啊，圣经记载了这件事情，啊，各位觉得我们如今仍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神的心意吗？抽签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年底要改选我们的同工，啊，我们有各部门的同工。At the end of the year, we will elect co-workers next year. How come? How can we? 我们是用lot 啊，我们是用抽签的方式吗？我们所有人都投一个签下去，然后来啊，可能牧师来抽，哇，主席，钱妈妈啊，好，钱妈妈啊，以后钱妈妈带领我们开会啊，我想钱妈妈。我们教会的收入会增加啊，因为钱妈妈啊，都提醒大家要吃饭要收钱。OK， 抽签啊，这样的方式好不好呢？旧约曾经用过，然后新约也记载了这样的方式。那为什么如今我们不再这么做？各位看哈，他们抽签完之后选了马提亚，结果在圣经之后就从来就没有再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如果各位看使徒行传第15章啊，15章第22节还有32节啊，却提到了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之后，他们选了两个弟兄代表教会跟外邦人来宣告啊他们的规定，就是说要禁戒拜偶像奸淫啊这些啊血啊还有这些污秽等等的事情。他们派的是谁啊？他们派的不是马提亚，而是这个没有被选上抽签没有抽到的巴撒巴和希拉。然后圣经说他们两位是领袖，是先知啊。你发现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从圣经的之后来看，之前他们做这个事情，上礼拜特别讲到描述这个事情，但是如何解释这个事情是否合乎圣经，我们还是要来看它的前后文有没有这样子的命令，有这样的应许或这样的解释。所以我们从后面有一些蛛丝马迹看到，哦，原来神啊，并没有透过这样的方式来选取第十二个使徒。有人说，神其实选的第十二使徒是谁啊？是保罗。如果各位读整个使徒行传啊，有三分之一讲到彼得，有三分之二讲到保罗。所以说，我们说这使徒行传可能就是描述这两个人最主要的一个使徒。虽然保罗没有被抽签抽到。是吧？他是后来才信耶稣。你会发现神的拣选是超过人的方式啊！所以我鼓励各位，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不要效法这个外在的这些做法啊，免你误会说啊，原来明白神的心就可以抽签的，好像占卜一样，不是啊？或者说你读每天读圣经啊，我就翻开某一页，或是读灵修翻开某一页来看看哦，是不是这一篇就是神给我的心意？这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很多的笑话啊！今天就不再多重述。好，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第二章。第二章， 提到了教会的诞生。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 How the church? 我是王。教会怎么产生？是不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啊，开一个会啊，教会就产生了？不是的，不是的。教会怎么产生呢？第一个是看到当门徒先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是耶稣的一个命令，对吧？在第一章第四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散开啊，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等候圣灵来降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第一点就是要聚集，第一点就是聚集。所以教会刚开始是因为门徒愿意聚集在一处来等候神，等候圣灵。如今我们也应当是如此，没有错，我们是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工作、不同的时间表，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聚集？我们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来祷告；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来敬拜。我们需要 gather together， we need to get together， 我们需要聚集一起。神喜悦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教会诞生是先他们先聚集，先聚集，然后他们等候圣灵，等候圣灵。我也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因为平常我们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那许多弟兄姐妹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参与，我在想也许我们有个方式在下学习，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祷告会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大家都下班了，我们可能晚一点开始，八点钟开始，我想大家这样就比较没有时间上的顾虑了，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时间来，都能够来从最年长的，从前妈妈到最年幼的小朋友、儿童，我们都来参加这个全教会的祷告会。然后我们会安排同工，有人带青少年，有人带儿童，然后我们有成人，我来带，好，我们一起的祷告会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拨时间来聚集。两个礼拜前我去参加这个 Stand American Stand North American， 就是北美全教会的宣教年会，提到了有一位黄牧师。在加州他们教会有2000人，可是他们参加祷告会的人却很少，大概只有100人，还不到1/10。那有一次他就带他的同工去纽约布鲁克林教会Tabernacle New York Brooklyn Tabernacle 会幕堂参观他们的一个祷告会。那是在冬天，纽约天气非常的严寒纽约交通比我们这边更不好。祷告会是7点钟开始，可是5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有弟兄姊妹在排队等候要进场。这个华人牧师就非常的惊讶，在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在韩国，我们知道韩国很看重祷告，可能在中国的内地很看重祷告没想到在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纽约这么忙碌，交通这么不好，可是大家愿意花时间付代价来参加祷告会真的求主将这样子的一个意向，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摆在我们心中，我们愿意聚集来祷告。所以当门徒聚集，然后呢，我们看见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来大大运行。我们看见发生什么事情啊？天上有响声，好像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头上。这是圣灵在当时做的一件事情。上礼拜也特别提到过，这是圣灵的主权，圣灵希望这么做。当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有许多外在的一些现象发生，有响声头上有火好像舌头一样但是不会把你头发烧掉就是一个现象让大家看见来经历。那上礼拜也特别提到了，今天会不会有类似的现象呢？可能会有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圣经特别就出现这一次这个头上有火舌出现或者舌头出现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勉强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当我们期待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这是圣灵随他的意思来大大的运行。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呢，新约教会就开始诞生了。怎么诞生呢？第四节提到他们就靠着圣灵给他们的一个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就是所谓的方言 别国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当中有不同的语言，有广东话，有台语，有客家话，啊，哈发啊，我们琼林弟兄还有朱姐他们讲客家话的，妈妈讲客家话的，还有中文国语啊，那国语的普通话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腔调啊，当然有英语啊，然后您是讲还会讲越南话，哈哈，对，我们有 we have different language dialogues right， 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有不同的言语？在旧约时候，有没有上帝曾经降下方言给他们？我们的方言怎么出现的？巴别塔啊啊！为什么巴别塔的事件，人就开始有了不同的语言 ？Tower of Babel， yeah， why？ 哦，人自己骄傲起来，他想要联合起来来超过神，来胜过神，来证明他们自己很有能力，对不对？所以第一次圣灵降下是为了分散，是为了分散，分散哪些人呢？分散这些骄傲的人，所以我们才有了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语言。所以第一次降下方言的时候是负面的，是神要把人分散，把人分散。可是第二次降下方言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真正的合一。为什么？当他们开始讲不同的语言啊，这些原本是犹太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其他各国的语言啊。我今天很多经文没有读，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有各个地方啊，不同的人啊，什么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啊，美索不达米亚啊，什么古利奈啊，埃及啊，从犹太来的，还有阿拉伯人、克里特人。啊，这些犹太人本身不会讲这样子的语言，可是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开始可以说起其他不同的语言，也就是说其他不同的语言人可以了解，可以明白。比如说今天我讲中文，然后可能 Peter 的朋友可能就听不太了解，对不对？除非圣灵特别让他听懂啊。我们在座当中有许多也是讲英文的朋友，但是上帝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恩赐说不同的语言，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懂，听得懂福音，听得懂神的大作为，以至于带来一个真正的合一啊！这是降下方言的目的，带来合一，带来福音的广传，来传递神的作为啊！这个是，可是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许多教会因为方言的问题，我们产生了许多怎么样分裂？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有的教会就是说，一定要讲方言，或是用某种形式讲方言。有的教会认为说，不，今天已经没有方言了，啊，只有初代教会才有，啊，或是说方言只限于某一种这样子的不同的语言。我们有许多争论，反而带来教会的一些纷争跟分裂，啊，这实在不是神的心意。神降下说方言的恩赐，还有翻方言的恩赐，是为了带来合一。比如说我今天用中文讲，可能我们需要有个人翻译出来，各位都能听得懂，让不同语言的人会听得懂，带来真正的合一。可是这样的现象发生了，那许多人也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怎么样喝醉了。事实上当神有大的作为在人间的时候，特别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其他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啊，大概不是真的吧，啊，这个大概是喝醉酒了吧。他们认为他们是喝醉酒，喝醉酒有什么反应啊？喝醉酒他就好像不能够控制自己，是吧？好像他会说出平常说不出来的话啊，他就讽刺这些人、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们啊，他们是喝醉酒了。可是呢，彼得就解释啊，彼得就解释，不是的，才刚到四初哈，四初是中国的。子丑寅卯神赐无畏哈，我们知道和合本圣经是100年前所翻译的，所以他们用的是中国的比较传统的语言文字。四初就是早上，就是早晨，早晨我们还没有喝醉酒，还没喝醉酒，他们是被上帝的灵充满，以至于有这样的恩赐跟能力来说出不同的语言，来传说神的大作为，以至于神的福音被传开来。然后呢，刚才我们就读了这段经文， 提到了神在末后的日子要将神的灵浇灌所有神的百姓。我们再来旧约时代，我们看到旧约许多先知，有哪些先知啊？摩西啊，以赛亚啊，以利亚啊，有许多先知，每卷不同的书啊，上帝透过先知来对所有的百姓来说话。还有呢，还有士师，还有一些士师啊，像参孙啊，他大有，像基甸啊，他们大有能力，像撒母耳，撒母耳也是先知，对神感动一些少数的人。还有呢，像谁？像大卫。和神心意的人，神的灵感动他，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少数的人，他们是士师，他们是先知，他们是君王，被上帝的灵充满，以至于能够代表神来对神的百姓来说话，就完成了我们的旧约圣经，对吧？对吧？那这些人都是大有能力的人，大有名气的人啊，大卫，大卫王，撒母耳啊，以利亚行了许多的神迹，以赛亚写的这以赛亚书，摩西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啊，神透过他，那将所有的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带出来啊，脱离埃及。那这些人大有能力的人，他们能力从何而来？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出身背景比较好吗？他们的努力吗？不是，都不是，是因为神的灵充满他们，以至于他们大有能力。能够来服侍神，来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心意。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少数人，可是这边却有一个应许，当第一次圣灵降下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啊，耶稣离世升天，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神应许要降下圣灵给所有神的百姓，不再只是少数人。这实在是个福音，实在是个福音。降下给哪些人呢？他说哈，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儿女有男有女，所以是不分性别都可以得着上帝的圣灵，接受神的圣灵，也不分种族跟地位啊，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也不分你的年龄，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下面讲到了有仆人，有使女，是吧？有不同的社会的阶级，不同社会的阶层，无论你的工作，无论你受的教育，无论你的种族，都可以被圣灵所充满。这对你而言是一个好消息吗？这是一个真正最大的一个平等，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认识神，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能够来认识神。我们说所谓的信徒皆祭司，就是每一位信徒都可以被上帝圣灵所感动。所以之所以宗教改革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说我们知道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是所谓的圣职人员、神职人员跟一般的民众是分开来的，这些神父他们是神职人员，但是一般的百姓是 lay people, lay person, 英文说 lay people, lay person 很有意思，就是躺下来的人，品信徒，大家躺着就好了，坐着就好了，就牧师在上面讲了，然后弟兄姊妹就坐着听了。但是宗教改革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不是的，因为圣灵降下，让所有的人愿意寻求神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他，所以马丁路德开始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德文，丁道尔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但是他们遭到很大的迫害，因为当时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读圣经啊，拉丁文原文啊，一般人得不着圣经，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可以圣灵的带领，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因为圣灵的降下。不仅如此，圣灵降下更要赐给我们能力，以至于神的百姓啊，都能够大大的被主所使用。你可以想象到吗？像摩西，像大卫，像以赛亚，像以利亚， 这些旧约的先知、君王，他们被神大大使用，今日的你我也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大大的使用。啊，最近我就在网络上就看这个纽约布鲁克林教会他们的一起做的见证，那在他们有刚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在布鲁克林区那个地方，都是充满了那个帮派分子、贩毒的、吸毒的、妓女，在那个环境里面，这个牧师刚上任，隔天就有人，他就亲眼看到有个年轻人在他们教堂门口被人开枪打死。如果各位看这本书《这个疾风烈火》，就会看到这样的许多见证。这教会如何能够建立呢？教会这么的残破，连牧师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他们第一个礼拜奉献收入只有85块，是他跟他太太奉献的，其他就没有其他的奉献的。可是神大大使用这对夫妇，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师母也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的训练，他看不懂谱。我们也记得可以看得懂谱，我们的姐妹之情可以看得懂谱，他看不懂谱，但是神大大的感动他，以至于他建立一个诗班，已经得了格莱美奖好几次，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神使用他，也使用这个教会，许多人生命被改变，生命被改变。当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不分年龄、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你的地位，你都可以大大的被圣灵来充满，大大的被主来使用。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到，是什么缘故啊？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实在愿意来祷告、来祈求。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他们是先聚集，是吧？等候，然后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不仅是外在的现象，而是内心的一个改变，内心的一个改变。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有一位姐妹 Brenda 她带着她几个学生，我们在当中，我们会有多一点的时间来敬拜。我讲到时间可能会缩短，他们有多一点的时间来敬拜。我们来经历一下，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鼓励各位下礼拜我们可以预备心在敬拜当中来祷告，来经历神。当然我们下个月期开始，我们每个月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的祷告会，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经历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来祷告，为配偶祷告，为病痛的祷告，为儿女来祷告，求神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工作，就像初代的教会一样，不一定是要地大震动，不一定是头上好像看到火，不一定是要说出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内心的生命真的能够被翻转、被改变，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在2000年前赐下了这样宝贵的圣灵，在你所有的仆人使女当中，在所有的跟随你的这些信徒、这些门徒当中。主啊，我们今日仍然需要被你的圣灵所感动、圣灵所充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今日能够坐在这里，都是出于你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接受敬礼，我们愿意每个主日来敬拜你、来追求你、认识你，都是出于圣灵的工作。主啊，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被翻转、被复兴，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能够改变，我们亲子的关系能够改变，我们也得到能力能够来面对我们每天不同的工作，我们有病痛的弟兄姊妹能够得着医治。主啊，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更让我们看见主你赐下圣灵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主你自己，为了要传扬神的大作为，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使用我们在未来几个月，我们有许多的布道的活动、布道的行动，使用我们能够大放胆量，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生命见证来传扬这个美好的信息、美好的福音。谢谢耶稣，愿你圣灵继续加添充满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